夜的黑，夜歌知道你的泪。司机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点碎了酒杯， 选择了沉默，无话可说，封锁，把人心任意挥霍，两颗心在互相折磨，谁也不示弱，最后没有结果。太重，忘了自由，心在拔河，只会更痛。心在清晨五点放下自我，回不去你迷恋你的呼吸。 既然挥不去，就转过身去，看看窗外的风景。 走出这间房子的冷清，窥探这个城市的风景。

是群体展现的褒贬不一。当空腔响起，狐狸还在原地。我还要怎样取悦你？却只要纯洁无比。我竟然学会很压抑，代价是不揭穿你。世人太警惕，道听途说里，口碑轮不到。 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